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我是美朝集团董事长张晶， 我是华日家具的周轩， 我是叶之峰企业董事长张军， 我是国华首饰总经理王毅，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华， 他是来自于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力，大家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合作伙伴诚意奉献 RBC 精英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 RBC 精英会，我是主持人方华。首先我们来公布一下本期节目的有奖互动问题，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国华首饰至今成立多少年了，答案呢也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请您仔细来收听。然后请您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有奖问答。那么您要把您的姓名、答案以及手机号码一起发送给我们。在这里呢，先预祝您能够获奖。我们这次的奖品呢，会有5位听众朋友获得，奖品呢就是公主镜一个。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本期节目的嘉宾。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国华商场的副总经理庞飞。你好，庞总，欢迎您。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月份了，是放假季，也是毕业季。那前些天啊，各个学校都在为毕业生举办这个毕业典礼。 对。 那么还有一些学生呢，虽然不毕业，但是也放暑假了。暑假期间很多人要外出旅行的哈。那么我们去不同的城市的时候，我们在服装首饰的搭配上会不会要和这个当地这个城市的风格相统一相搭配呢？ 没错，咱们广大学子们可以说都很期待这个假期啊。 嗯， 学了一个学期了嘛，巴不得希望通过这个假期能够释放一下自己，然后也犒劳犒劳自己。这假期其实才刚刚开始，大多数年轻人呢，反正要是我的话啊，我肯定会通过这个旅行来释放一下自己。比如说去不同的地方游玩，当然饰品的搭配也要跟上步伐。那么有的朋友呢，喜欢去一些大的城市，比如像这个上海，去上海的朋友很多。那么大城市的发展呢，现在也比较迅速，来到这里的人呢，可以说整个人呢都变得非常的有精神、有活力，连这个生活速度都觉得变快了很多。虽然时间呢会从指缝中溜走，但我们还是可以利用假期的旅行来抓住它，去大都市一饱眼福。而且啊，我们知道这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呢，总是有各种办不完的展览，各种的设计呢让人眼花缭乱，那儿的人们衣着光鲜亮丽，我们既然深陷于此，不如大胆的佩戴充满设计的饰品。 像上海这样的城市给人的感觉就是摩登、时尚、潮流。 对对，可能咱们平时觉得哎呀，我这饰品太夸张了，我不敢戴，但是旅游的时候不戴，那什么时候戴呢？国华首饰4层为年轻的朋友们也准备了很多造型独特的小饰品，带上他们出门旅行绝对吸引眼球，而且还能搭配不同款式的衣服，怎么看都很美。 所以说如果你的假期的旅行目的地是时尚大城市的话，那么你的首饰的搭配尽可以夸张一些，是吧？ 对，夸张一些，释放自己嘛，随意戴， 同时也是配合这个城市的风格哈。那么如果去文艺小城市的话呢？ 对，相当一部分朋友喜欢一些文艺的小城镇，可能国际化的大都市的快节奏啊，让很多人觉得有点快，跟不上，那不如去一些比较文艺的小城镇瞧一瞧。像咱们看过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让稻城亚丁成为所有人向往的地方。后会无期火热了充满文艺气息的东极岛，心花怒放让人们深刻地认识了大理这座古城。总之每一座城啊都有属于它自己的美丽， 所以如果去这种文艺小城市的话，那我们在首饰的搭配上如何去选择？ 可以说我们行走在这些文艺的小城镇啊，能够净化心灵的地方，有的时候呢会感觉自己很渺小，有的时候也想安静地思考人生。当我们回头看看曾经路过的地方，总是需要一些纪念品。 嗯 啊，而最常见的就是拍照。 嗯、 啊、 对， 自拍呀，给朋友拍照。在这些文艺的城镇呢，穿上清新自然的服装，当然也要搭配一些简约的首饰，不夹杂其他的修饰，让自己和美景融为一体。所以朋友们还是看看自己珠宝箱里是否为自己准备了一些简约风格的小清新饰品。 嗯， 如果有就提前先保养保养，对吧，出去玩长好带。那么如果还没准备，建议大家来国华首饰看看铂金 K 金的小套链，简约的修饰，戴在脖子上能够凸显迷人的锁骨，而且还能使气色变得更好。 哎呀，听你这么一讲，真是不同的城市的风格，我们要用自己的这个服装还有首饰去搭配它哈， 嗯， 也是相得益彰啊。那其实还有很多人会去一些民族风情的这种城镇哈。 大家毕业旅行还可以选择一些充满民族风情的城市，去那里感受一下他们热情和风俗。而且手工制作的一些首饰呢，是最具感染力的，他们仿佛被赋予了生命。试想一下，我们穿着着一身民族风的服装，然后戴上这些首饰，使整个人更上相了。这些首饰也仿佛充满了民族的气息，和现代城市的浮华大相径庭。戴上这些首饰，游走在浓浓历史感的城市当中，心灵也能得到净化。国华首饰四层为大家准备了很多充满民族风的小饰品，平时我们在穿民族气息的服装的时候，就可以用它做装饰，佩戴起来仿佛是游走在浮华城市中的一寸净土，没有奢华的修饰，但却深得人心。虽然代表离别的毕业季总是有些落寞，但是我们人生的旅途其实才刚刚开始。 嗯，你看，听你这么一说吧，突然觉得每一个人打开自己首饰盒的时候，会觉得原来我的首饰还是不够丰富不够多，要去不同的旅行目的地的话，还要搭配不同的这个首饰哈，去配合心情，去配合旅途，像时尚都市啊，文艺小城啊，还有一些民族风的这些小镇哈。那么大家身处在其中的时候，一定要和这个环境是要融合在一起的，是吧？ 对对，跟主持人说的非常的对，跟自己的心情非常有关，什么样的心情可能佩戴不同的首饰。 嗯，所以一个是我觉得大家出门之前可以检查一下自己的首饰盒是否有配合这次旅行的这些相应的首饰啊，或者是你到当地的时候自己也可以选择一些当地风情的这样的首饰哈。 嗯， 那除了这个有一些人会利用假期去旅行之外，还有一些人那这个假期就正式毕业了，刚才我们也说这是毕业季哈，那么很多人从这个毕业季之后开始要步入职场了，步入职场的人和学生那是不一样的状态了哈，那么大家在穿着打扮上肯定要以职场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而不是以学生的状态了哈。那么对于刚刚步入职场的人来讲，他在这个首饰服装的搭配上有什么建议呢？您这里 我相信啊，很多即将步入职场或者刚刚步入职场的朋友们估计在网上也查过各种的攻略， 嗯， 或者是新人必知的三十六计等等这些， 嗯， 其中有没有教您怎么不动声色的利用珠宝提升气质的遗迹呢？今天呢，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脚踏实地的做法，简约不张扬，能够弥补衣着色彩的单调，造型讨巧，还能当作跟新同事午餐会的谈资，简简单单打成一片。 嗯， 作为刚入职场初来乍到的小菜鸟，其实打扮啊太高调了，抢镜效果是好，但是我们所说这个拉仇恨的功力跟抢镜也是成正比的， 有时候会成为众矢之的哈。 对对对，所以一定要谨记俩字儿，简单。 嗯， 所以无论啊咱们是项链手链还是戒指，如果没有天生的那种时尚范儿，也不会像达人们积攒了那么多年的经验，还是做到简单二字，这样就立于不败之地了。 对，这个时候不能太张扬了哈。 对对对，而且像有一些线条流畅细长型的这个耳坠， 能够很好修饰脸型，轻松随意呢不会太出风头，是低调扮美必备的。单颗的耳钉呢也是很好的选择，经典的让人没话可说，无论大小颜色材质都能够第一时间抓人视线。其实手腕上也是小心机的好战场，不夸张却有造型感的手镯手链，其实戴起来啊，随便一伸手分分钟就能收获一堆大拇指。下面呢也给大家呀推荐一下我总结的职场首饰搭配的一个宝典。 一共有几点？ 大概是六点。 六点，好，大家好好记一下啊。 其实很简单啊。第一点，职场上的配饰搭配切记不要追求多。而是呢要以简胜繁。职场配饰最好选择一件到三件，但是绝对不要大于三件。 一到三件，比如说一条项链，或者是一个耳坠，或者是一个手链等等哈，一到三件。 对对，不要过多。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避免过于闪耀闪光的饰品。为什么呢？因为在职场里很能会影响他人的工作，要适应我们严肃的工作环境。 对，有些比如说在机关呀、学校啊等等这些场合是需要庄重一些的哈， 要符合我们所带的工作环境， 以及身份。 没错没错， 要你天天带的那些不灵不灵的，我们年轻人讲话不灵不灵的那些东西啊，就很闪眼哈。 没错没错， 而且显得人不够稳重。 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那 么跟大家分享的第三点呢，就是避免佩戴啊过长的项链、挂坠以及耳饰。因为它虽然显得很浮夸，但是还会刮到其他的物品。而且咱们工作中接打电话也会不方便， 就显得这个人不够利索哈。 没错。第四点，避免佩戴呀过多的饰品或者容易发生声音的饰品。频繁的饰品相撞或者晃动发出的声响，有的时候会在安静的工作环境影响别人的工作情绪。 我就看到过有些女孩子在这个手腕上哈戴很多很多的这个手链或者是手环，然后呢走路或拿东西的时候哈，这些手环手链就会碰撞在一起，叮 当 当啷的啊，那个声音啊就都有了。 对，这样的话就没法照顾别人的情绪了嘛。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同事的工作。第五个呢，就是作为经验能干的职场人，在装扮自己的时候应当时刻铭记，我们搭配应该是突出身上的一个亮点，只需要每次强调一件简单大方的首饰就可以了。令我们在低调中静静地展现自己的光芒， 突出一个亮点，您别把自己浑身都搞得亮闪闪，浑身都是亮点啊。 没错没错。最后一点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套装。比如说我们要佩戴套装一定要慎重。如果佩戴的不合适就容易闹笑话啊。所以一般来说啊，正式场合的原则上啊还是要求佩戴套装或者是接近于套装的高档首饰，要求材质风格和工艺上一定要有一致性。 我觉得这六点哈，就是搭配首饰的这个宝典非常的实用啊。第一点就是不要过多， 对 啊，身上带一到三件就可以了。第二呢，就是避免过闪闪亮亮的那些哈。 是的 啊。第三就是避免过长的项链或者是耳环等等哈，因为有些耳环哈能够达到肩膀这样的位置，什么流苏型啊是什么的哈。 对对对对， 这样就不太适合我们比较庄重的这种职场的场合哈。还有第四呢，就是饰品不要发出叮了当啷的声音，最好是别有这样的声响。有的孩子在脚腕上也会戴这个脚链，但是脚链上会有铃铛，走起路来哈叮铃叮铃的。但是我们要想到办公室办公的场合它是安静的一个场合，如果你老远走过来叮叮当当的也会影响别人的这种注意力，是吧？ 对的 啊。那第五点就是要突出亮点，突出一个亮点就可以了啊。第六呢，就是在套装的这个搭配上要注意场合和服装的搭配，是吧？ 没错。其实这几点呀都不是说有多么的严格的去非要记住，其实它很可能都是我们职场中的一些小细节。有可能我觉得我只顾自己的美，但可能却忽略了职场其他同事心里的感受。我觉得还是第一印象很重要。 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搭配这个首饰的时候并不是 个人的事情，因为你要考虑到周边的环境场合是不是和谐，是吧？ 嗯。 那如果说你去听音乐会或者是参加一个非常隆重的场合的话，那么你可以带一些非常豪华的这样的首饰哈。但如果这些特别豪华的首饰，尤其是那种成套的，你在日常的这个办公的环境来戴，显得就不太合适，是吧？ 没错，主持人说的很对，所以也希望朋友们在闲余的时候把自己的首饰拿出来，来分一分他们都适合哪样的场合来佩戴。 嗯，好，所以搭配首饰，佩戴首饰是很有讲究的。 没错， 嗯， 虽然咱们这些毕业生啊，临近入职场的朋友们，很可能我们的积蓄不是很多，但是我们也要记住一点，其实装扮出来的美啊，并不需要一味的追求高价。毕竟我们要的是品质而不是奢侈。 嗯，这点我觉得特别关键，要的品质不是奢侈。 对对， 嗯， 而且咱们很多这个毕业生啊，我建议大家可以选择一些，比如刚才说的有些设计风格特点很好看的一些银饰品，石榴石、玛瑙、水晶这类价格比较亲民的珠宝材质，嗯，因为成本也不高。 对， 对吧？国画首饰呢，可以帮您挑选一款让人眼前一亮，根本不是难事儿。在这里呢，也代表国画首饰祝福学子们前程似锦，梦想成真。 是的，如果说你是刚刚步入职场的人，就如果一上班就戴非常贵重的首饰画，那好像跟自己的身份也不太符哈。 对， 同事们也会产生一些其他的想法。 对，其实也有可能给自己生活中造成压力，其实大可不必， 也会有一些不便带来。嗯， 没错。 所以对于刚刚步入职场的人，并不只是单单一个哈，自己说我努力去工作就可以，其实很多的细节都要去注意一下，包括我们刚才讲的是首饰的搭配，可能还有服装的搭配，还有这些和同事交往的一些礼仪方面的这个细节等等，很多的这个细节的地方还是需要大家去注意的。所以我们也祝福刚刚步入职场的人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起点啊，能够顺利的步入你的职场生涯。 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广播城市广播共同播出的 RBC 精英会，新闻广播首播时间每周六日15:25，城市广播播出时间每周六日19:30。参与节目请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公众微信号。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知道七月份呢是国华商场的店庆日。 嗯，对。 啊，今年是国华首饰多少年？ 今年是国华首饰第38年了。 38年。 嗯。 也是年富力强的这个时间，是吧？ 对，我们的目标呢，就是打造百年老店。 嗯，那今年我们这个七月份的店庆有哪些活动呢？ 每年的七月初呢，我们都会举办这个大型的店庆活动，来回馈一直以来支持我们的消费者们。每年呢，我们也都会在店庆的期间举办这个减价以及以旧换新的大力度优惠活动。 这是我们其实是一些常规的动作，是吧？ 平时我们也是有正常像饰品带旧了， 嗯， 交一些手续费用，然后我们去换新款的首饰。 嗯， 那么我们店庆为什么说力度大呢？就是我们会进行免费来换。 好，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情况的话，也可以关注国画首饰的微信公众号，是吧？ 对，在这里呢也提醒一下大家吧，因为每年店庆的时间呢可能不长啊，2-3天，而且 哦，确实时间很短哈。 对对对，虽然只有2-3天，但是也建议大家不要第一天一早就来， 嗯， 因为每年像我们正常9:30开门吧，那么有些顾客可能不到6点就在门口自行的开始排队了。其实我们 太早了。 对对对，其实我们等到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我们能够保证所有的饰品很充足，能够满足大家款式的需要， 嗯， 所以这块呢也建议一下大家，没必要非第一天早上起来那么早，因为现在天也比较热， 嗯， 排到大上午的是吧？ 另外，第一天上午去的人恐怕会很多，您在购物的体验当中可能就不会那么好，不像啊第二天第三天我们轻轻松松的，然后自己去选择，有充裕的时间去挑选，是吧？ 对对，因为像我们一天接待上千笔很正常， 对， 所以这块一方面呢是建议一下大家这个可以错峰啊，错峰来。另一方面呢，也是跟刚才主持人说的一样，咱们具体活动的信息啊和要求，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微信关注国画首饰，添加国画首饰的公众号，包括咱们平时有一些活动的信息、活动的要求，包括咱们成为国画贵宾会员啊里边的一些消费记录、一些积分查询等等，这些都非常非常的方便。 那每年的时候，在店庆的时候，对于我们的会员也会有一些专属的服务，是吧？ 没错，像平时呢，每一位会员呢都会经过由专业培训的国画首饰服务明星来为您提供服务，与贵宾会员呢建立微信的交流服务群，任何的时候，任何您关心的首饰方面的问题，我们都能够在第一时间得到回复和解决。当然，成为贵宾会员也可以在国画首饰享受免费清洗、鉴定、生日当月打折优惠活动等等。同时，我们还会针对不同时期的会员需求，开展贵宾会员专属的内购会和沙龙，能够让会员得到更多的实惠。每年呢，我们也会通过店内和会员微信的形式开展会员意见建议的有奖征集活动。国画首饰会按照顾客的需求不断地丰富商品，完善服务，因为国画首饰的服务理念就是让顾客满意，是我们永恒的追求。 嗯，那最后呢，我想请您再给大家提些建议，就是什么样材质的首饰最适合在炎炎夏日来佩戴？ 首先给大家提的建议呢，就是比较小巧清爽一些的。而且呢，佩戴饰品不要过于宽过于大，像有一些项链它属于扁宽的，夏天咱们都知道咱们容易出汗，那么贴在身上不是很舒服，而且这个首饰只有滚动起来才能闪出它漂亮的光芒。 另外一些太豪华太夸张的，有时候夏天看着会给人感觉有点燥，是吧？ 没错没错，而且像有一些喜欢镶嵌类宝石类的朋友们，建议大家还是可以佩戴一些比如颜色浅一些的宝石啊，看着也比较的舒服啊，很清爽。 有一些淡绿的、淡蓝的什么这样的，是吧？ 对对。 总之啊，就是您夏天佩戴的首饰哈，要给人的感觉是就是清新清爽一些。 没错，自己戴着也清爽，别人看着也清爽。 好，谢谢庞总来做客节目。最后为大家播出一条资讯。世纪家博会7月6号到8号将在东三环农展馆举行，装修采购想省钱可以到会去转一转，家庭装修全品类产品都有，慕斯床垫、喜临门、金瑞斯沙发、理想之家、米素家具、佛沃德、易红堂、红苹果等20几个家具品牌，格力、 AO 史密斯、远大新风、美的、方太、老板、海尔、西门子、日立、东芝、大金、怡口净水等电器企业，科勒、 TOTO、 九牧、东鹏、蒙娜丽莎、法恩莎、圣象、九圣、好太太、法师龙、多乐士、蓝舍、德国都方漆等建材企业，共携100多个知名品牌现场促销，现场还有抽大奖的环节。装修采购想省钱的、准备装修的、正在装修的以及装修完计划采购电器和家具的，7月6号到8号可以到农展馆世纪家博会现场去看一看。大家记住时间和地点，世纪家博会的时间是7月6号到8号，地点是东三环北路农展馆。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请大家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好，我们下次见。 等风吹，闭上眼睛凭感觉，心跳强烈的方位，认出